你好，我是盛严敏，这里是网络编程实战第27讲，欢迎回来。我在前面两讲里呢，分别使用了 fork 进程和 pthread 线程来处理多并发。这两种技术使用简单，但是性能却会随着并发数的上涨而快速下降，并不能满足极端高并发的需求。就像第24讲当中讲到的一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寻找更好的解决之道。这个解决之道基本的思想就是IO 事件分发。事件驱动的好处是占用资源少，效率高，可扩展性强，是支持高性能高并发的不二之选。如果你熟悉 GUI 编程的话，那你就会知道 GUI 设定了一系列的控件。当我们设计基于控件的程序时，一般都会给 button 的点击安排一个函数。这个设计的思想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事件分发线程在后台运行，一旦用户在界面上产生了某种操作，例如点击了某个 button 或者点击了某个文本框，一个事件就会被产生并放置到事件队列当中。这个事件会有一个类似前面的 on button click 回调函数。事件分发线程的任务就是为每个发生的事件找到对应的事件回调函数并执行它，这样一个基于事件驱动的 GUI 程序就可以完美的工作了。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 web 编程领域，同样的 web 程序会在 web 界面上放置各种界面元素，例如 lab、 文本框、按钮等等，和 GUI 程序类似，给感兴趣的界面元素设计 JavaScript 回调函数，当用户操作时，对应的 JavaScript 回调函数会被执行，完成某个计算或操作。这样一个基于事件驱动的 web 程序就可以在浏览器当中完美的工作了。在第24讲当中我们已经提到，通过使用 EPO 等 IO 分发技术可以设计出基于套接字的事件驱动程序，从而满足高性能高并发的需求。事件驱动模型也被叫做反应堆模型或者是 Event Loop 模型。这个模型的核心有两点，第一，它存在一个无限循环的事件分发线程，或者叫做 Reactor 线程、 Event Loop 线程。这个事件分发线程的背后就是 PO、 EPO 等 IO 分发技术的使用。第二，所有的 IO 操作都可以抽象成事件，每个事件必须有回调函数来处理。 Acceptor 上有连接建立成功，以连接套接字上发送缓冲区控出可以写，通信管道 PEP 上有数据可以读，这些都是一个个事件。通过事件分发，这些事件都可以一一被检测并调用对应的回调函数加以处理。任何一个网络程序所做的事情呢，可以总结成以下的几种。read 从套接字收取数据， decode 对收到的数据进行解析， compute 根据解析之后的内容进行计算和处理， encode 将处理之后的结果按照约定的格式进行编码， send 最后通过套接字把结果发送出去。这几个过程和套接字最相关的是 read 和 send 这两种。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已经学过的几种支持多并发的网络编程技术，引出我们今天的话题，使用 PO 单线程处理所有的 IO。 第25讲当中我们使用 fork 来创建子进程，为每个到达的客户连接服务。文稿当中有一张图很好的解释了这个设计模式，可想而知的是随着客户数的变多， fork 的子进程也越来越多。即使客户和服务器之间的交互比较少，这样的子进程也不能被销毁，一直需要存在。使用 fork 的方式处理非常简单，它的缺点是处理效率不高， fork 子进程的开销太大。第26讲当中我们使用的 pthread create 创建子线程，因为线程是比进程更轻量级的执行单位，所以它的效率相比 fork 的方式有一定的提高，但是每次创建一个线程的开销仍然是不小的，因此引入了线程池的概念，预先创建出一个线程池，在每次新连接到达时从线程池挑选出一个线程为之服务，很好的解决了线程创建的开销。但是这个模式还是没有解决空闲连接占用资源的问题。如果一个连接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数据交互，这个连接还是要占用一定的线程资源，直到这个连接消亡为止。前面讲到事件驱动模型是解决高性能高并发比较好的一种模式，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模式是符合大规模生产的需求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遍地都是类似的模式，比如你去咖啡店喝咖啡，你点了一杯咖啡在一旁喝着，那服务员也不会管你，等你有续杯需求的时候 再去和服务员提，服务员满足了你的需求，你就可以继续可以喝着咖啡玩手机。整个柜台的服务模式就是一个事件驱动的方式。我在文稿当中放了一张图，解释了这一讲的设计模式。一个 React 线程上同时负责分发 Acceptor 的事件，以连接套接字的 IO 事件。但是上述的设计模式有一个问题，和 IO 事件处理相比，应用程序的业务逻辑处理是比较耗时的，比如 XML 文件的解析、数据库记录的查找、文件资料的读取和传输、计算型工作的处理等等，这些工作相对而言比较独立，他们会拖慢整个反应堆模式的执行效率。所以啊，将这些 decode、compute、encode 型工作放置到另外的线程池中，和反应堆线程解耦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反应堆线程只负责处理 IO 相关的工作，业务逻辑相关的工作都被裁剪成一个一个的小任务，放到线程池里，由空闲的线程去执行。当结果完成后，再交给反应堆线程，由反应堆线程通过套接字将结果发送出去。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接触到为本课程量身定制的网络编程框架，使用这个网络编程框架的样例程序已经放到文稿当中。这个程序的 main 函数部分只有几行，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到，稍微展开介绍一下。第49行创建了一个 event loop， 即 reactor 对象。这个 event loop 和线程相关联，每个 event loop 在线程里执行的是一个无限循环，以便完成事件的分发。第52行初始化了 acceptor， 用来监听在某个端口上。第55行创建了一个 TCP server， 创建的时候可以指定线程数目，这里线程是0，就只有一个线程，既负责 acceptor 的连接处理，也负责以连接套接字的 IO 处理。这里比较重要的是传入了几个回调函数，分别对应了连接建立完成、数据读取完成、数据发送完成、连接关闭完成几种操作。通过回调函数让业务程序可以聚焦在业务层开发。第57行开启监听。第60行运行 event loop 无限循环，等待 acceptor 上有连接建立、新连接上有数据可读等等。运行这个服务器程序，开启两个 telnet 客户端，你在文稿当中可以看到服务器端的输出。这里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 main thread 在工作，可见单线程的 reactor 处理多个连接时也可以表现良好。这一讲我们总结了几种不同的 IO 模型和线程模型设计，并比较了各自不同的优缺点。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将使用自己编写的编程框架来完成业务开发。这一讲使用了 pull 来处理所有的 IO 事件。在下一讲里，我们将会看到如何把 acceptor 的连接事件和以连接套接字的 IO 事件交由不同的线程处理。而这个分离不过是在应用程序层简单的参数配置而已。和往常一样，给大家留两道思考题。一呢，你可以尝试着修改一下 onMessage 方法，把它变为其中作业中提到的 CD、LS 等 command 实现。二，文章里服务器端的 decode、compute、encode 是在哪里实现的？你有什么办法来解决业务逻辑和 IO 逻辑混在一起吗？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或者在 GitHub 上上传你的代码，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